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侯景耀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？ 你关心他做什么？ 不是他，他身边跟的人有个叫露露的小姑娘，我有点担心她。如果你方便的话，能不能顺便帮忙照顾一下？当然如果你不便掺和就算了。 我还没说什么，你就先替我把退路给铺上了。 我是怕给你添麻烦。 谭燕西立即伸手把他脑袋抬起来， 说这么见外的话我可不爱听。 那 你亲我一下我就答应你。 他侧了侧身，好像是怕他担心司机在场而觉得不好意思，话都是贴着他耳边说的，笑意沉沉，呼吸温热地荡进他耳朵里。周迷不作声，却是主动伸出手揪着他的衬衫衣领，叫他低下头来，嘴唇先碰上他的下巴，再往上印在他嘴角。谭燕西喉结滚动一下，周迷一霎便退开，抬眼低声笑问， 答应吗？ 谭燕西不说话，只是垂眸看着他，目光仿佛在说，当然，有什么是不能答应你的。他实在长了一双过分容易叫人觉得深情的眼睛，周迷总在这种时候警觉，心里敲钟，好像头顶提了一条线，在他试图涉足悬崖之时将他往回拽。他笑了笑，收回目光，盯着他衣领处。 还有第二件事，是你拜托魏成的吧？ 什么我拜托的？ 不许装傻，魏成既然是你发小，肯定更知道你的忌讳，哪有头回见面就绕过你直接叫我给他做事的，除非一开始就是你委托他的。 谭燕西再看他的目光便有些玩味的笑意。 你这么聪明，往后我可怎么糊弄你？ 为什么要糊弄我？ 保不准我哪天犯了什么错。 可以解释，可以叫我原谅，为什么要糊弄？我也不是小孩，小孩子才会任何事情给一块糖就能雨过天晴。 谭燕西笑了，刚要说话，周迷手指轻轻一按他嘴唇。 我来猜猜你现在心里在想什么好不好？ 你说说看。 你一定在想，这个姑娘怎么这么较真儿啊，可真没意思。 咪咪，这话就是你瞧不起人了。 谭燕西一这样称呼，周迷就似被点了死穴，什么气焰也没了。怔然片刻才又出声， 魏成是真的缺人还是你非要加塞啊？ 他是真的缺人，我也就顺水推舟。 谭燕西抬手捏捏他脸颊， 上回毁了你一个工作机会，这回赔给你，可不许跟我耍小孩子脾气，说不肯去。正儿八经的社交场合，你去锻炼了，收获到了，那就是你的。 周迷一下便说不出话。巴黎那一茬都过去好久了，他倒还记得，这回的赔礼十足真诚，说这是走人情关系，投机取巧也好，可他还没清高到吃晚饭还得从种地这一步做起，端到他嘴边的他就好好吃，别把饭碗砸了，给他给自己丢人就成。 没多久，车就开到了谭燕西的公寓。周迷特意带了一身换洗的衣服，单拿一只纸袋装着，放在了一旁，下车时就把它提了下去。进屋先洗澡，才发现谭燕西的衣柜里单辟出了两扇门的空间，里面挂了给他准备的睡衣，还有些基本款式的衣物，衬衫、牛仔裤和裁剪简约的直筒裙，应对不时之需绰绰有余。他坐在换衣凳上，脱掉身上的裹身裙，望着那黑色衣架垂挂的衣服，心里有些说不出的滋味。自上回吵架，划定彼此底线以后，他们多半不会再次发生那样差点玩脱的矛盾。谭燕西对他的态度里，少了许多那时不时展现的仅仅像是对待玩物的轻慢，他很能察觉。可是，谭燕西越接近于完美情人，他却越慌，无端的一种直觉。像是自己在握一把风，以为已经握得够紧了，偷偷张开条缝往手心里偷看，还是什么都不存在。谭燕西坐在客厅里，拿手机微信处理点公事，片刻起身往卧室去，拿昨晚丢在沙发上的一份文件，听见浴室水声不由驻足，然后便将手机往床上一扔，推开衣帽间的玻璃门，径直走了进去。浴室门被推开的一霎，周迷吓了一跳。谭燕西穿戴整齐的就这么踏了进来，花洒浇了他一身，衬衫瞬间湿透，蒙蒙的白色雾气里，他去捉他的手腕，让他的手往他长裤的皮带上靠，好像让上一回的事情继续。周迷后悔得很，让他上次手贱，半点好处没捞到，这次又被讨了回去。他于雾气朦胧中回头去望他，他头发被淋湿，柔软地落在额头上，更深的墨色衬得肤色更白，投入时的表情过于冷峻，可瞳色却深，有灼烧的热意。他想，他也同样。结束时，水仍然哗哗地洒落，像簌簌的雨声。谭燕西在他耳畔低笑着开口：“ 这倒是省了不少事后的麻烦。” 周迷不说话，听不得这样的话，可也无力去推开他了。等吹干头发，周迷直接去床上躺下。谭燕西去了趟书房，拿了笔记本电脑过来，叫他困了可以先睡，他先回一封邮件。 你不是当老板的吗？怎么也这么勤奋？ 有人天生可以不劳而获，有人不是。 你难道不是？ 谭燕西笑笑，伸手摸摸他一头柔软的墨色长发。 你先睡吧。 周迷上了一天班，晚上又玩到这时候，确实累。他调整睡姿，微微倾斜，脑袋抵在他腰间，一时困顿，抑郁似的。 我要挨着你睡。 谭燕西手指一顿，低头去看他。刚吹干的头发蓬松柔软，快将半张侧脸也遮住。他在睡意朦胧的边缘，表情全然放松，乖巧得很。他不由伸手，手指轻柔地捋了捋他的发丝。五月下旬，气温一天高过一天，沿路树冠舒展，浓荫匝地， 北城又一个苦夏的序曲。谭燕西打来电话说姚妈过寿，她没别的亲人了，又不喜闹，可今年60岁，是个整寿，还是不能这么含糊过去。 啊，我今天有个应酬推脱不了，已经订了蛋糕，你下班以后呢先带着过去，我晚上9:30到那儿。 你也不提早说，我都没空准备礼物。 礼物我多备了一份，你呢拿你的名义送过去就行，东西都在司机那儿，我叫他去接你下班。 傍晚周迷先去了姚妈那里，天都已经黑了，姚妈还在外头打理院子，穿着双胶鞋，裤脚上都沾了泥。见他提着蛋糕和礼物而来，姚妈喜不自胜。周迷不敢鞠躬，告诉他其实都是谭燕西准备的。 燕西自己都这么忙了，难为他有心。 姚妈脱了胶鞋，到院子角落水泥砌的一方水池子里，把鞋子、铲子和簸箕都清洗过，洗干净了手和脸，才随着周迷进屋去。 吃过饭没有？没吃，我现在来做。 您过生日，哪里还有叫您做饭的道理啊？谭燕西说了，您喜欢绿爽斋的菜，他已经跟那边打过招呼，叫我到了之后给那边打电话，叫人送餐过来。 他怕有2个脑袋，这么琐碎的事情也记得。他今儿不过来 啊？他晚上有个饭局，说是9:30过来。 啊，周姑娘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煮一碗馄饨，你先垫垫肚子，等宴席快到了再叫他们送餐，我们一起吃。他每次出去应酬，饭都是吃不好的。 好啊。 周迷吃了一小碗馄饨，姚妈又端上洗净的白天买来的新鲜杨梅，拿一个透明的琉璃大碗装着，红艳艳的颜色，阴了些在碗壁上，个头饱满，仅叫人一看就颇有食欲。周迷一个怕酸的人也连吃了好几个，说说笑笑的，时间过去也快。姚妈成日一个人，缺个人在跟前说话，这阵子攒了一肚子的新鲜事儿，就等人来倾诉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